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小柱儿，今年是你本命年吗？ 不是。 那你本命年要穿红戴红啊？ 啊，反正人家有这个讲究，反正过本命年的时候，什么红袜子呀、 红秋裤啊、 红腰带呀、嗯、红上衣、红帽子、 红围脖、 红里红外的。 对呀、 啊，你至少大年三十那天得穿。 好像说是说穿到初三吧，反正怎么着都有这么个讲究。但是这本命年，这一辈子才能过几个本命年呀？ 嗯， 是不是？ 几个？我想想， 一个呀， 一个。 你过你到 怎么会跟一个呢？ 六十年。你比如说你是甲午年出生吧，六年之后才到甲午年，那才是本命年呢，不是说到是属牛那年就都是你的本命年，那不是那么讲的， 不是那么讲的、啊， 不是那么讲的， 咱们都传统了，都这么 十二一个不就本命年属 牛、啊哎？ 说的，比如说那个甲午年，比如说您是甲午年出生的啊，然后等到乙午的时候，它不是你的本命。你批八字的时候，你是不是按甲午年说？你不是按你乙午年这么说呀？ 嗯， 所以本命是甲午年，那才是你的本命。他六十年那过生日的时候，您红的大事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要不讲到六十大寿了、哦、是吧？ 是啊，这意思啊。 嗯，现在大家都说，哎呦，本命年，本命年，什么二十四本命年、三十六本命年、四十八本命年，外行。 你不是瞎说的吧？ 现在大家伙是沾属性就算。 哎，对了。错误的，这怎么算是宏观的、宽泛的本命？按细致来说呢，应当是出生那年的本命，六十岁、一百二十岁。所以说，人要是能过俩本命年， 那是福气了。 那可不， 我许的能赶上。 不，没问题。 你多赶几个不行吗？ 干嘛放羊去？多赶几个。 哎，那个最近有个民警在高速路上查了一个过本命年的车。 这车也过本命年， 那我明白了，红车、对不对？方向盘是红的，对不对？ 没有 给车过本命年 啊？也许我认为 这车都六十年了， 六十岁了。比如说他车牌，给他 您说那叫遮挡后排的违法了。 对啊， 那他跟警察解释啊，说我们这个本命年，您别以为我们这车是属鸡，它就是本命年，不是的。比如说吧，这个车是甲午年买的，那么。一五年 我是那司机，对不对？我跟警察这对本命年知识，对不对？ 可是这车六十年他过不了啊！ 这警察叔跟你说呢，还是什么什么甲午乙午什么？咱们这儿说这个本命年就是今年是今年，猴年就是猴年，谁属谁是 警察嫌心太大了。 这交警也没溜了，你说遮挡号牌的事儿，你跟他算人本命年呢？ 我告诉你，我先不说你拿什么遮挡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妈子。 袜子能遮得住吗？ 喂，秋裤 太长了，比袜子要靠上，比秋裤要短一点。 围巾、 护膝， 反正就是一个居家必备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居然拿它遮了号码牌，这雅观吗？其二，它就一定能带来好运？行，十二分没了。 你怎么那么高兴？ 警察这高兴劲儿呢？是最近没怎么罚一下，罚十二分的吧？ 我是个替这个高兴。 拿这个内裤啊。挡这好牌了呀！ 哎呀，太不雅了。 他就说是本命年嘛，弄一个红内裤，是这事儿吧？ 嗯。 那天他倒说他丢了条内裤。 哦，人家偷了你的，然后盖了自己的号码牌，结果被警察叔叔缴获，给你送回来了吗？你还要吗？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姐，酒吧里，最近这个事儿，听说你们争论的非常激烈啊！ 对呀、啊，我就觉得 都说是自己干的。 什么事儿就都说是自己？ 对，我这本来是特别兴奋，我这一下这，我以为你是说那事儿了。 哪个？ 回家过年那事儿啊？ 啊，就是骑自行车那个 啊， 让安徽芜湖交警在高速上给拦住了。这位还说自己骑车回家过年，是从山东日照出发，目标是齐齐哈尔。结果呢，听说是被人指错路了，骑了一个多月，来到了安徽芜湖。 你说这人得多糊涂，从山东出发，骑到安徽啊，这也太逗了。我每次跟人聊这事儿，都觉得特别可笑。 不是，问题你得这么想啊，你朝北跟朝南方向不一样，你再辨不清方向。这太阳从东方升起，你要朝北开呢，它在你右边， 你要朝南骑，它在你左边，这个都不明白吗？ 对呀、 啊，他骑那骑车那天都是阴天， 他都从山东骑到安徽了，他看不见路牌吗？ 也许指的就是很相邻的， 比如说东营这地儿哈、啊，你听着你也 齐齐哈尔很近了。 咱那哥们行，这一个多月骑了，啊，结果就是我就说，您再不认识，您一个多月您得打尖住店吧。 对呀、啊， 您到那 不 问一嘴不就完了吗？ 对，问问前台，老贾这儿离齐齐哈尔多远？ 我估计他可能是问了，就是第二个人也指错道了。 再没记，那一路全是错。再不记，这手机现在有导航吧？ 手机？ 您得这么想啊，他在山东， 靠打临时工赚钱的，人也比较拮据。 谁说人是临时工赚钱了、啊？ 后来交警问来的，说你怎么回事？他说了，我这为什么骑自行车？您问我是吧？长期在网吧上网，钱也用光了，所以我春节想骑车回家。 啊，你要这么说，常在网吧上网没钱了，那挺活该，骑车回去。 其实骑车本身没什么错，对吧？ 对。 这人怎么就一路能骑一个月骑到安徽去呢？ 只能说这哥们儿好体力。 一个月呀， 嗯， 你想过没想？比如你们俩每天睁眼完就骑车，闭眼完就睡车上。 我想过，那车都得毁了。这么老远的路都是下坡还走 吗？看那位一说到了这芜湖了，还挺高兴。哦、那就离齐齐哈尔不远了吧？ 你看地儿都没说明白，这位嘴里还不清楚。哎呀， 齐齐哈尔，其实还有一点，您通过温度，刚才小猪说温度也行啊。对吧？您往越往北，往东北，它越冷啊，应该。 他以为呀，就是天气突变， 暖冬。哎，他骑自行车，身体又是热血沸腾。 你从人地方方言口音来说，你应该往南方走了、 哎。 他没有跟人说话的机会，他怎么听啊？他每天都闷着头骑车呢。 他不睡觉啊，一个多月也不吃东西。 是啊。 啊，对呀、啊，您吃您得买东西吧，您恨不能背四十个馒头吧。 那小卖部的人不一定就是当地人啊。 小花，假如说这事儿是你啊，确实辨不清南北与东西了，怎么办？怎么解决能辨别一个方向的问题？ 辨别方向 问 题？嗯，那我肯定要拦下一辆奔驰问他呀。 奔驰问他， 顺个风呗，是吧？ 对， 你就给我拉到哪儿哪儿哪儿， 离这儿最近的医院，我就在后边躺着，那时候拉在那儿就行。 我问呢， 是吗？ 对，人家要说这边，我就说。真是这边吗？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那位说了，我这刚开着奔驰，我已经美得找不着北了，那问别人吧。 那我再拦一个，这个有一个宝马哥哥。 行，次车店不非得拦点好车。 宝马哥哥，哪边是北啊？我怎么那么不信呀、啊？要不是你试试拉我一段，往那么来来，对。 还往那么来来呀、 啊？还爱上座了，你看看。 哎呀，人家都说了，大哥，您这智商基本也告别自行车了吧？ 你说许的会不会在这碰上瞎指道了？ 肯定。 他一骑车，人家拿他打岔。 就山东省，我从烟台骑到青岛，这人听着都觉得不可能。 对呀、啊， 所以就指了指大海的方向。 哎，骑吧， 小树，你也别净说人家了。你哪回问路不找那漂亮姑娘问？ 那叫搭讪，那不叫问路。 那位还刚到北京半天，刚出北京站，就告诉、 哎、我都到北京站了，我还打听道儿呢，是吗？ 维子他妈还点评了这件事儿。 怎么我们老太太说两句？ 这一位转了， 转了 啊？ 是骑转了吧？ 不是，就这个地儿那个地儿的没少转悠。 不但是锻炼了身体，看了风景，然后回了家，还在新春之际，在全国人民面前干了个尬， 干了个尬呀、啊。 娱乐七十二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八七点六，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咱们丢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那个赶车的时候、赶时间的时候。 有那么句话叫“越渴越吃盐”，哎，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候，着急的时候，找什么东西找不着，平时没用的时候老能看见。 哎， 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儿。你比如我不坐这四路车，哎，老能看见。等我今天静心想等这车的吧，不来了。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是如果分心的事儿太多了，你也容易这样。 对， 你比如说你出门，梅子挎了16个包， 那我进货去了，我挎16个。 哎呀，浑身上下全都是包，你想照顾好这16个包太难了。 是他们得照顾我， 你得忘记15个，就是记住一个就行。 这16个包得照顾照顾我呀、啊！ 你多拿几样，你拿了这就忘了那个。 嗯， 你上个厕所，其实你就拿一身份证，可能是 上厕所拿什么身份证？ 这个 这得谁要求那么明？上厕所得拿个身份证。 不是，就说你手拿着身份证呢，还想上厕所去，你就随手可能把这身份证往哪一撇。 对，在你着急找寻的时候，发现车开动了，而你还没上车，这真是悲剧啊！维子还得想着一路上是怎么把16个包变成一个包，然后呢，最后这个身份证拿出来安检完了以后，去了什么地方，搁在什么哪儿，好像是在那儿，急急忙忙往回奔。这身份证拿着了，改签吧。 改签了，不是改签呀、 改签了， 改签我又来了，我又拎着16个包一过安检，哎，我这感觉又来了，我又去了厕所，然后呢， 改签只能改一次，你赶不上彻底，这张票都废了。 上车啊，维子忽然发现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还有老婆孩子，老婆孩子去哪里了呢？ 对，他们不知道，反正这16个包他没帮我拎着。 老婆背着这12个包，哎，来了。 他能12个呀？ 孩子拿一个包嘛，一共凑30个包。 那您不对呀，您这一。这边熏29个，还差一个呢。 你不俩孩子吗？不如找一编织袋放在一个口袋里头。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不是一个篮子一个鸡蛋吧？ 上车以后呢，年轻的夫妇俩非常的欣喜，也很激动。 我们上车了。哎呀，你看看啊， 都听他们说硬座、软座什么的。 有。 每个座都坐坐。 我给他擦椅子去了。 对于自己第一次登上这么豪华的列车，心情啊，就是溢于言表啊。对， 哎，他们那个软卧可真好啊，你知道吗？他们软卧能躺着，而且、分上下铺。 好的， 硬卧也分还中铺了。 你要是愿意啐你爷们儿啊，你就直接啐，尤其那铺子还正对着脸。 聊啊，咦，到站了，俩人太激动了，没太听清楚那个报站名的那个。再听的时候，好，人家都下车了，赶紧吧，拉着孩子下去以后，反应过来， 什么？ 咱还有一孩子呢！ 哎呦，你看看， 还有一行李呢，俩孩子各自背行李，咱们那最贵重的物品就在那落在车厢那孩子那兜里。 你说的那么寸，好那么贵的东西孩子拿着，我们俩忒没溜了， 这就不懂了吧？搁孩子那儿反而不惹眼， 是 偷也都是偷大人， 对， 那小孩背东西谁会当真呢？你会想到把。卡迪拉克 搁包里， 不是卡迪亚，你想不到的，这就是你们父母俩狡猾的地方。 这还狡猾呢？狡猾把孩子都落在车上了。 反正呢，最后包找回来了，孩子也找回来了，钱也没丢。当然，我刚才只是一些假设啊，就是假设维子你有这么一天， 是没当真呀？ 因为你平时就喜欢丢三落四的。 我什么时候丢三落四？谁丢啊？你丢？ 洗手间，你洗手。这手机落在洗手池旁边，出租车把行李落在人家后备箱里的， 这些你不也犯过吗？ 嗯，我是犯的，没你次数多。 这个有的时候这人一慌一忙啊，确实容易忘事， 心细一点。 对了，得细心。你比如说孩子， 我应该给这孩子拴裤腰带啊，他永远他掉不了。 下不为例吧啊， 不是，他说的假设， 让我说的是事实啊。那小马夫妇春运第二天，把这个装有3000多块钱现金的挎包就落在了候车室的座位上，然后为了找这挎包又错过了列车，等好不容易上了列车，他下车的时候呢，又把儿女和6-7件行李留在车上了。您说留一件就完了吧，这位留了6-7件， 这才是体现出他对儿女着想的。 哦， 孩子回来得有路费啊，有6-7件行李 也 丢 不了，也饿不了， 哎，对，也能吃，所以孩子也能回来，这是有远见的家长。 嘿，您不丢的好不好？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街酒吧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想必你们会非常积极的回答。 什么问题？ 就是你们，哎，问不问呢？ 哎，这话说一半多难受啊！ 我这让你们直接夸我呀，我有点于心不忍。 哎呀，我们也不会昧着良心说假话的。 对呀、 那我就问了吧。有一位美女同事是什么样的体会呢？哎呀，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个问题， 你就这么遮掩自己啊？就这么说，我信了。 说的心里话，你没什么，凭什么不信呢？小花那意思就是再次提醒咱们二位，把这个注意的目光啊集中到 这小花的身上。 是是是。 好，那你们是？ 我说心里话啊，真说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嗯， 第一说养眼， 那肯定的。 第二来说呢，你干的活可能就会多一些， 工作积极呀、啊， 是不是？ 他要完成不了那活还不得你们干？ 怎么给搭把手？ 是不是他吃不了的饭，是不是你就给爬来了？ 那不行，剩饭剩饭我不是。 你想想，你想想，你要是说想跟那女孩哎进一步的发展工作关系， 那他更不吃了。哎不，那女孩可扑扇着大眼睛看着你啊，李子哥。 这女孩可能有这么几大块巧克力，就那么一个球，她实在吃不了了，走到围子身边，那个围子 哥， 你把这吃了吧，呼一下。乳子鼻子嘴里了， 你到底乳鼻子 嘴里了。 其实我倒不嫌弃他，倒是。 你看，你看， 工作都完不了，你也不舍得骂他。 那当然了。 你骂他就跟拿鞭子抽自己一样。 我怎么那么贱呢？我。 你骂他，你就觉得小拳拳捶你胸口。 这100多万只兔子在你心里头。 哎呦 哎呦。 还有200多万的麋鹿在你心里头。 哎呦，我这多得动物园啊，我这心里。哎呀， 你就恨呢。恨自己职位太低了。 但是说实话 啊， 作为男性同胞来讲，谁都希望自己这个办公室也好，什么也好 有一抹亮丽。 刚才 而且这办公室啊，就你们俩人对桌。 哎呦， 关上门就私密空间。 哎呦，那不行，那太棒了，那个 不是，这有摄像头啊，是不是？嗯、 摘了，我摘了。 主要是有美女在，你要好好的表现。 那肯定，这第一啊，就是 哪儿脏了，你赶紧擦。 是。就是、 哪坏了赶紧修。 干嘛我们干嘛来了，我们 你让围子说点话抒发一下内心的这种喜悦。 你说我要美女同事，这作为男同胞来说是吧， 嗯， 肯定的。第一次刚才小猪说很养眼， 对、 嗯、 对吧。第二我们工作会很积极， 嗯。 第三呢就是没话可能会搭了话， 嗯， 对吧，没事找聊聊天，对吧，多搭个搭个是吧。毕竟美女嘛，谁都爱看两眼。 对对对，有的时候工作累了，然后呢跟美女逗逗咳嗽，哎呀简直 啊，不不不，不累也逗咳嗽，不累也逗咳嗽， 就累了逗了完以后更觉得是那个活血舒筋。 他们经常是逗咳嗽逗累了。 满血复活怎么能够偷拍美女，而且做到若无其事。 哎呦， 不能让人家知道。 但说实话，这种事还没发生过，还真没有美女同事。 然后跟美女一起出去的时候老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比如说坐电梯自豪，去食堂自豪，去见客户，当客户看到你跟这么一位美女出现的时候的 那种眼神，立马就把我轰走。你干嘛来了？ 你自豪？ 我怕是自豪自豪。 你说我就是来骄傲的、 啊。行，骄傲够了吧？你可以走了。 然后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老得说我们那儿那位女同事， 我们那位啊， 甭提了。 就跟真有一位漂亮女同事做了你的女友一样。 要这事得多好，哪有这种单位，快把我招过去。 不过唯一一点不好就是竞争压力确实比较大。 对， 怎么竞争压力？不是就我们俩人吗？办公室里， 你一推开门，那对面八个办公室呢，都觉得这女孩漂亮， 那完了， 都恨自己职位太低， 天天跟这逗咳。 那完了，那完了， 大家得排着队逗， 一人一句， 都嫌自己职位低。哎呀，都得玩命干活往上爬，那得多好，你说说。 每个过来都向美女表忠心。 对呀、啊， 看 没过多日子，这公司就归那俩女的了。我告诉你。 你放心，3年里我一定起来。那个说，你放心，3年里我一定升了。 哪儿啊？ 那女的说，现在就给我起来。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家里在什么情况下会装一个网络摄像头呢？ 我们家里啊， 嗯， 先把我刚才单位我们俩办公室的摄像头摘了， 安家里看。 对，这就可以安了， 让全单位都能看见你们家。 安这个摄像头啊，说实话，一般都是有小孩的时候才会安， 嗯， 或者家里宠物。 对， 看他干嘛。 现在我知道的就是， 我要是养一缸鱼，我是不是就不用安这个？ 你有猫吗？要看。 现在我知道就是，好比说这个。就是个年轻夫妇啊，有小孩了，然后呢老人不能帮着带，家里找月嫂也好，找这个阿姨也好，保姆也好，哎，在家带的时候，然后拿这个手机就可以按这个摄像头，从手机里就能看、 嗯、 看看工作状态啊， 哎，直接看看家里，看看这孩子这个 活动范围啊， 他不放心嘛， 对 吧，年轻不放心可能会安这么一个东西。 对， 嗯嗯。 哎，如果你们家老进贼的话，你会不会安一个呢？ 哎呦， 还老进贼，那我就搬家了，我就不跟那儿住了。 你看看到

所以呢，真的今天买的人都会赚到。 没错，所以这是两组三组订购都不多哈，因为你看家里老公孩子或者是家里的小孙子喜欢吃的话，一顿饭咱们可能就得吃个三四罐，这一套组合可能不到一个月咱们就吃光了，但是下个月有没有这个组合和价格我都不敢给大家保证了。 对，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踏上的墙，燕子飞上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16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 用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磊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小弟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接着挖你。哎，你们俩过节的时候家里喝酒了吗？ 家里肯定喝酒了。 你喝了吗？ 我喝不了。 哟，为什么？ 我这酒量有限。 几斤？ 几两啊？ 什么叫几斤几两？没有，这过年喝酒，这你要喝呀，我跟你说喝不过来，家里人多，你跟谁喝不跟谁喝呀？是不是？一人一口就得多。 你碰上过那种特能劝酒，而且特会劝酒的吗？ 我遇上过的特能劝酒的，特会就劝的。你大不了就跟他喝一口，那就是、 能比划比划吧？ 比划比划行，没问题。 就是说，假装一下，你 叫唤一声就当喝酒的， 那要当变戏法的了是吧？ 要是你往脖子后面一扔，是不是？ 哎，泼那位后背上， 那得是跟那位真喝多了， 那就是腋下那么一地。 喝酒搁嘎着窝那， 我这喝酒出处还真多。 姑娘们不是有时候不喝拿手绢一挡往腋下那一倒， 我还看见过这喝酒啊，真跟人家喝，真拼，一杯一杯干，他每干完一杯啊，拿一湿毛巾捂嘴， 那干嘛呢？ 把这酒就吐在这毛巾里了。 哦， 他没喝。 哦，哎，这是个方法。 还有见过什么呀？这喝一口酒啊，这小酒盅上喝一点酒啊，喝一大口水的。 那为什么呢？ 稀释， 吃了个大馒头，稀释。 喝一口酒，吃一大馒头。 哎呦，那可太噎得慌了。 我觉得这噎得慌，搁一边撑得慌。 王大磊，这样我跟你说这么一饭局啊。 那你说老辈儿特高兴见你喝酒， 对， 他也 比如说你祖奶奶见着你了， 嚯， 喝小子， 哎呦， 喝， 奶奶，行行行， 这奶奶也都喝多少了？这是 祖奶奶， 嗯， 过年了， 嗯， 哎，这个亲戚里道的，是真是假的，你也得去串串去，是不是？ 假亲戚呢？ 对，亲戚怎么是假的呀？ 是真亲戚。就是你愿意不愿意啊？ 啊，感情是真是假的？ 哎，对对，有的这个走得近点， 嗯， 有的走得远点， 嗯， 也有走得更远一点的， 嗯。 但过年来得晃一道去， 得串亲戚嘛。 哎，对，到那儿来了，人家好在您是个名人， 嗯， 上过两天电视，给您摆的 也不准两天 啊，对，上过几回电视，给您摆的桌正当垫儿， 给我摆桌正当垫，给我供上， 上座上座上座，坐上坐坐是吧？来来来，怎么着？他来了，咱也别饿死他，饿他呀！哎， 吓我一跳，饿死！ 摆桌子菜，弄点酒。哎，对，好，兑好了那酒，来， 兑好了那酒，现兑的， 不是都弄好了？ 哦， 全都坐在这儿，孙男弟女， 都是 您哥们儿兄弟 啊，都是小辈儿、啊。 哎，您还有您的长辈叔叔大爷过来了，给您敬酒。 嗯， 哎，给您拿。 哪儿亲戚这是？都这么横的吗？ 人家拿一杯啤酒，给您一小钱儿的那个白酒， 嗯， 干。您说人家拿那么一杯啤酒干您这一小堆白酒，您好意思不喝？ 就是，人李叔又特权。 他们家亲戚是卖什么的呀？这是， 你能给我翻译翻译吗？ 赵川，这个逢年过节的要不喝酒，你对不起你大爷。 哎，我怎么得对不起我大爷？我拿我大爷起誓。 不是你到你大爷家来了 啊？ 人家上下三辈人呢、啊，有管你喊大爷的，有你喊大爷的。 哦、 你说都 都喊了， 对不对？您这儿来了，对呀、 啊，大爷大爷大爷， 您好意思不喝吗？ 嗯， 比划比划，您是不是也得喝个三盅五盅呢？ 那正常。 你就一个大爷吗？ 不能啊。人家庞大的一个家族呢，是不是？ 你叫王姓，这个 是不是？ 谁隔壁不住啊？ 姓王的叔叔， 我都没听说，这都什么理论？谁隔壁不住个姓王的？是姓王的，我们就是亲戚啊！ 枝繁叶茂，你还不乐意了怎么的？ 他我乐意不乐意？ 你愿几世单传啊？ 他这也不是我做主的事。 哎呦，王家是一大姓啊！ 好不容易把大爷这边啊收拾好了，呵，你妈那边不乐意了。我们这边啊， 吓坏 了！这像是我亲妈说的话。 这我们这个学威有一头发丝的夸张， 就是你妈也是据理力争啊。 对呀、 啊，我这儿还有好几个，这叫什么呀？ 苏姥姥， 苏姥姥，别苏了，这是趁几个？ 趁几个？你别说，你去拜拜就知道了。 我上庙里去的，还拜拜？ 不是拜年，给老家拜年，对不对？ 那没叫拜拜的， 那叫什么呀？ 那叫串串，看看， 串串姥姥的。到那之后，大排宴席呀、啊， 又让您上座去了。 哎， 这来一批，先互相认识一下吧。 来一批， 对， 怎么这是批发的？我们家亲戚， 这都是你外甥， 都是我外甥。 嗯， 哦，看来我这个表弟表妹的也不少。 咱一波俩，一波仨的，这都有。 对，这波都是你外甥女儿， 一波俩，一波仨。 外甥女儿啊，这外甥女儿比你还大呢，来给舅舅喝一个。 来来，舅舅。 哇， 谁 呀、 那个？ 哎，行， 我没有量。 行，我这外甥 八钱，我来一盅。 我这外甥退休了没有？ 哎， 你辈儿大， 是不是？ 这个还好说。 这这哪还好说呢？ 这最难对付那几个小子，你知道吧？ 对， 小子辈儿比你还大。 等会儿，来，大来过来，这是你小叔。 等会儿。这大的辈比我小，小的比我大，我们家都怎么生孩子的？ 这就没掐好时间， 这跟掐时间没关系， 这很有关系，掐时间这个事儿。 正好啊，那个王大奶，你姥姥啊在当帮件，头头呢， 你先等会儿， 有六个姐姐， 对， 后边呢有七个弟弟，那小舅舅这正好这百岁啊，您掏点吧。 哎，这掏点没关系啊，这不用喝。小舅舅百岁不会喝， 你、 我高兴啊、不会喝。 你以为你就一个小舅舅呢？ 这个还没说王大磊带女友回家呢，是不是？ 对，你要再带女友回家，回家， 你把这字必须说清楚了。 你 一个是正经，一个是不正经的。 你是带一个女友回家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女朋友妮妮。 是，上床下来一看， 哟，王大磊，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 哎呦喂、哎，王大磊， 啊， 好家 有福气呀、啊！ 哎呦， 这不正常吗？ 这王大磊有一个漂亮女朋友，这个无可厚非，很正常的。年轻貌美的姑娘，谁不喜欢有才华的男生？ 哎， 但是家里可想象不到，家里认识王大磊都是小时候跟泥猴似的，哎，上树掏鸟蛋，掉茅坑里边一身臭，哎，没想到哎，长得这么漂亮， 一米八的个，比王大磊高一头， 一米八的个哈、嗯， 俩腿这么长， 我取一杆子回来， 不对， 特别高，大长发，波浪，然后大睫毛， 大睫毛波浪的， 对。大指甲， 波浪 啊！ 这 画那画着那个好好看的波浪型那样、 啊，不是说养指甲养长了就跟波浪似的，不是那意思。完穿上那大波浪的裙子，带大波浪 的什么月份我带回去的？ 那里边还有秋裤呢，就是反正你怎么美都不说了就。 哎呀， 怎么美？ 回以后所有亲戚站一块儿都到他肩膀。 不是，你们家就跟阅兵似的。 那站不站一块儿没关系。 你站一块儿吧，你给介绍，这是咱姥姥，握手。哎， 我俩喝点 不？姥姥说：“先喝一个，大嘞，有福气呀、啊，小子啊！” 怎么跟老妖婆似的？ 往那里喝一个。 哎，姥姥听您的，咣喝一个。家里亲戚这一吃饭的时候，看你有这么好的女朋友，想显示一下家里人对你们的热情。 嗯， 这个敬酒，那个布菜。那给加酒，那给添酒， 加酒 啊， 添酒吧， 锦丽儿给你添酒。 嗯， 大家底下都在窃喜，他们俩怎么成一对儿、哎？你怎么没找一这样的呀？是 嫉妒也好， 还是没有那方面了？ 哪方面没有那方面？你说的干嘛使？ 怎么说呢？千言万语汇聚一句话， 滚，滚！ 我听他骂街呢。 啊，他没有说滚， 这轰我走啊！ 他是说让你吃好。 这一个发音是吃，那是我老家有点土话。 这事儿说的其实真是个实事儿。亲友之间聚会喝酒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但是呢，有这么一对情侣啊，因为酒量有限，推掉劝酒，竟然被多名亲友啊围殴致伤。警方到了现场以后呢，发现报警人和女朋友是从来宾到柳州的，本身是来串串门探望一下远房亲戚，一喝起来觉得不够尽兴，于是呢，决定来猜码喝酒，随着酒性越来越高，猜码的筹码也开始翻倍。这对情侣啊，酒量不好，实在招架不住，只得推掉劝酒并退出猜码。可是大家觉得他们让大家扫了兴，不给面子，所以就围殴了他们。其实大家伙啊都喝多了，您听这位说的，人家是你什么亲戚？ 他是，我给你算算啊，我的祖姥姥是他的祖奶奶的妹妹。 但你辈儿应该比人小吧？ 平辈儿吧。 你还说你喝多了，你不挺清醒的吗？ 是您没当天问我。 哦， 您喝多了吧？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隔壁胡同。爸。 啊。 爸。 干嘛呀，闺女？ 我今天想逛商场。 逛去，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逛去。 你爸是个票友。 可是我一摸兜，您猜怎么着？ 我猜小试牌一分，没有，对吧？ 对，没钱，爸爸。 哎呀，没钱就爸爸了。我知道你叫爸爸就是没钱。 哎、爸爸，你最疼我喽，爸爸。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一双1000块钱估计是。拿着卡吧。带两卡， 谢谢。 还客气什么呀？ 爸爸，我快过生日了。